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还有 Jeffy。 Hello。 这样呢，就我们上两个礼拜呢就讲了个题目，就叫做 叹世界。 没错啦，这样呢就叹了两个礼拜。但是呢，这个又我老毛病了。虽然就用了两个礼拜三个钟头的时间，但是发觉呢原来都是叹未够的。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应该开一个新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就叫世界之最。 嗯 啊，但是呢就开头呢都要借少少时间来补充这个碳世界。但这个碳世界其实去到最尾这一节呢，是已经是去到一个很真正很现实很迫切的问题了。啊，Jeffy 都知道，我经常挂在后边，就是人类现在呢那个文明呢就应该极速去碳， 嗯， 刻不容缓，我们叫做 decarbonization。 decarbonization 很重要的，因为呢这个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不断地累积，当然也有甲烷，甲烷都是碳而已，CH4 它是一个很强烈的温室气体，令到我们的、气温不断上升，令到气候就暖晒龙。大家呢也都知道天文台也都公布了，今年的七月份是什么？ 今年七月份啊， 是破曬紀錄的平均温度啊， 最高温 是有紀錄以嚟最高的，是嗎？ 是咁耐以嚟， 係即係天文台有紀錄以嚟啦。 香港 天文台就1883年成立噶嘛，咁你咪由1883年起計咯，嚇，即係咁，梗係咁講啦。咁你之前都冇辦法啦，冇正式記錄啊嘛。咁所以由1883年以嚟咧，啱啱過去個七月份咧，其實就係最熱嘅一個七月。咁當然呢樣嘢咧，對於呢個氣候學家過去幾十年啦嚇，佢監測住整個地球嗰個氣候咧，就絕對唔係咩新鮮嘢。因為如果我哋計全球嘅平均氣温嚟講咧，啊，全年嘅平均咧，其實係屢破紀錄啊，屢破高峰嘅，係啊。我哋最熱嗰十年咧，就係、是、完全就係喺最近嗰二十年入面發生嘅，即係而家講係150年嚟啊，150年。嚟入面嘅最熱嗰十年，全部都係喺最近嗰二十年發生嘅，你有幾得人驚啊？ 啊， 而最熱嗰三年咧，其實就喺過去十年嘅。 哦， 咁你好明顯睇到嗰個趨勢嘅。咁不過嚇，即係我喺呢度都講過唔少啦嚇，關於即係仍然有好多人咧，基於種種嘅理由原因咧，係叫做氣候變化否定者，叫做 climate change deniers 係嘛 ，global warming deniers 咁樣。咁但係嗰個咧就唔係今日主題啦，即係我就相信嚇各位聽咧我呢個節目睇咗我。節目嘅話咧，其實咧基本上咧都知道個問題係幾咁嚴重。咁嚴重嘅時期咧，我哋就講咧，所以就叫做去碳。咁啊，去碳之前咧，但係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好多時我哋可能都聽過有一樣，即係近呢十幾年啦嚇，或者十年八載咧，就叫做 biofuel， 就生物能源啊，或者叫生質。燃料啦，即係我啲廣東話有時都咩啊？因為新同生係兩個字啦，嚇，新舊嘅新啦，同埋生命嘅生嚇，係啲發音唔同啊！各位年輕人咧，因為我知道而家年輕人咧嗰啲廣東話咧真係好亂嚟嘅，成日都唔見到個 ng 尾嘅嚇。咁啊，身體嘅身就冇 ng 尾嘅，但係生咧就有 ng 尾嘅嗰個音係嘛？咁啊，生物嘅能源或者我哋叫其實應該叫生質嘅燃料叫 biofuel 咧。點解好多人提出嚟就話嚟去對抗全球暖化咧？咁譬如諗下，譬如我哋燒炭咁以前啊，唔係燒木材，咁我哋揾啲柴啊，係燒柴應該話，燒柴嚟講一樣係製造二氧化碳噶嘛，係嘛？咁你點能夠話我哋由生物嗰度攞啲嘢嚟燒，就係一個可以對抗全球暖化咧？咁但原來呢個概念咧，就係、是、當然係冇太陽能、風能嗰啲咁好，但係佢有個概念叫做碳中性，叫做 carbon neutral 呢個概念。你有冇印象我講過啊？你知道我講咗一次，而家我睇到百幾集咧，其實有時我自己都唔知咩講過咩未講過嚇。 咁講多次 再講多次啦。咁基本上咧，其實就係話，如果我哋真係用植物嚟做一個燃料，咁當然最古老嘅就是燒柴啦，上山斬柴啦，係嘛？好多年前都識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哋就可以嚇，即、就、係、是、用呢個植物嚟去製造。甚即係提煉一個好似係汽油咁嘅嘢，咁大家都可能聽過啦嚇，就係2005年啊，9年前布殊仔懶咩咁樣樣，哇令到美國咧擺脱呢個中東嗰個石油嗰、那個潛制啊，等我哋唔使嚇即係打仗打得咁緊要，其實佢就係戰犯嚟啦，佢就係始作俑者啦嚇，打伊拉克啦係嘛，咁但係咧佢就推動嗰個所謂咩啊嘛，玉米越純。 不過我哋香港人唔叫玉米，我哋香港人叫咩啊？ 粟米 啊，粟米係啦，大陸叫玉米、玉米。咁呢個玉米越純啊，越純我哋啱啱講過啦，呢兩個咧嚇，即係其實就係酒精啫嘛。我哋飲嗰啲酒咪越純咯，係嘛？嗱，甲醇就千祈唔好飲啦，麻煩嘅。 工業用嘅。 系啊，就會死人嘅。但係如果講講《醉拳二》入面咧，臨尾咧就講阿成龍咧就飲甲醇嘅。哇，其實嗰度真係有少少唔係好啱嘅。你有冇睇《醉拳二》啊？ 我可能睇過，但係唔 有梅艷芳嗰套啊，梅艷芳做佢阿媽嗰套啊。 咁成龍飲啲甲醇。 佢臨尾因為唔夠人打，但係咧原來佢練嗰套拳咧就係醉拳，好犀利嘅。但係佢一定要少少醉。先至發揮到出嚟嘅，臨尾喺嗰個工廠入面咧，佢揾唔到即係酒嚟去飲啦嚇。你第一套醉拳好出名啦，係嘛？即係攬住個酒情啊，喺個露天嗰度打嘛。咁但係佢第二集嘅時期咧，都搞好多年啦，好似十幾年啦拍第二集。咁但係佢嗰個場景嘅設計咧，就話佢臨尾喺個工廠啊，同嗰個壞人對打，佢竟然唔夠打。但係佢想發揮呢個醉拳，但係佢又冇醉意，發揮唔到。咁但係嗰度咧，原來就有啲工業用嘅，呢啲酒精就係甲醇，佢就夾硬攞咗嚟飲。咁但係飲咗咧，卒之都俾佢發揮到，但係臨尾即係嗰套戲都拍到佢咧，哇！飲到佢直情就暈暈頓，即係直情係個人係好唔掂嘅。咁但係即係嗰個結尾嗰個戲咧，收場嘅時期係咁以草草交代就算啦。 即係都冇死嘅， 就冇佢冇死，但係都講佢係嚇，即係其實飲咗甲醇係唔掂咁。咁但係佢就冇好充分咁樣嚟去提醒觀眾咧，其實呢樣嘢係絕對要 得 嘅。係啦，不過佢為咗做戲冇得講啦嚇。嗱，咁呢個就甲醇。咁但係玉米越純咧，就即係話我哋去啲粟米啊，粟米我哋好多人都中意食。 嗯， 原來可以提煉咧，就變啲汽油， 粟米 就可以擺喺架車度。 哦、 我哋揸車用嘅，咁呢個叫做 corn ethanol 嘛 ，corn ethanol。咁呢個九年前咧，當時就好虛冚嘅，以為好巴閉。嗱，佢點解佢嗱？而家就講嗰個環保嘅地方啦。個環保嘅地方就話咧，你呢啲植物咧，其實佢生長嘅時期就已經係吸咗個大氣層入面嘅二氧化碳嚟去製造佢嘅身體啊嘛。 哦。 咁個身體就當然包括啦根啦、莖啦、葉啦，同埋果實啊嘛。 嗯。 好啦，咁所以你如果攞嗰啲嘅粟米嚟去提煉，變咗做嗰啲汽油咁樣，咁你當然擺落個車嘅油缸度去揸車開車燒嘅時期，佢又會釋放翻二氧化碳啦。但係佢就會話啦，因為呢啲二氧化碳咧係正話先至喺個大氣層入面係吸出嚟噶嘛。咁而家你釋放翻出去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冇多冇少，冇加冇減。呢個所以點解叫碳中性就咁解。記唔記得即係上兩個禮拜我哋講過啦？點解而家我哋咁大件事即係逐啲叫大鑊咧？就係話我哋係將億萬年嚟嗰啲死咗嘅生物嘅屍體嚇變咗做煤，變咗做石油、天然氣，挖翻出嚟喺好短好短時間嚟燒 翻出嚟。 咁所以如果啲二氧化碳嘅排放咧，根本自然界就頂唔順，即係我哋講嗰個 source 同個 sink 嘅問題啦嚇，排放源同埋吸儲庫咯，嗰個吸儲庫冇可能吸得切，咁所以佢就喺大氣層入面累積。基本上而家科學家咧嘅研究顯示咧，我哋每排放一噸嘅二氧化碳咧，喺大氣層入面咧，自然界最多係能夠吸到半噸或者而家嚟講更少，而且你越排放得多咧，嗰個吸儲庫啊，即係嗰個大自然吸儲庫咧，其實嗰個效能就越 嚟越低， 冇錯啦，係嘛？因為佢都吸唔切啦，吸唔掂啦咁樣樣，咁所以其實有一半咧就會係。即係殘餘剩留咗喺大氣層，令到大氣層入面 惡性循環嚟嘅， 係啦， 越嚟 越 快， 咁亦都好多嘢咧，就會係令到二氧化碳嘅排放增加。 嗯， 咁佢個排放源咧增加啦，但係嗰個吸儲庫咧就減弱啦。咁所以其實係兩面一齊死嘅，啱唔啱啊？咁但係咧，頭先我講嗰個所謂 biofuel 點解會有人去倡議咧？就係話因為佢係碳中性嘅咁樣樣嚇。咁但係咧就當然咧，但係啲人係計過數咧。就完全咧就唔係咁一回事，因為喺玉米越純咧，當然啲人後嚟俾人踢爆添啦。呢個布殊仔基本上咧就係因為受到嗰啲即係美國嘅中西部好多嘅咧農業嘅大亨。啊，當然佢喺即係國會入面嗰啲議員入面好有勢力嘅啦，佢收買曬嘅啦，係嘛嚟去影響佢。其中有啲議員本身就係呢啲大嘅農，即係可以話農產企業嘅呢、這個嚇資本家啦。咁佢咧就係想話係吹谷呢樣嘢，咁啊提升嗰個玉米嘅價格，佢咪發大達咯，係嘛？咁但係呢樣嘢咧，後嚟大家知道咧，其實就會令到全世界咧。好即係好多地方嗰、那個玉米啊、粟米嘅價格就上升，咁但係對於好多地方嘅人咧，佢點能夠係即係一個咁嘅奢侈啊？我嚟揸車，佢係我嚟食噶嘛，係咪 仲要 嗰 啲養豬嗰啲又係咧？ 係啦， 咪動物啊， 係啊，動物又要食啦。但係其實好多地方啊，即係非洲啊、拉丁美洲好多咧，其實呢個係主糧嚟嘅添啊，係靠嗰樣嘢食嘅。咁你？嗰、那個價格暴漲嘅時期咧，其實就令到好多人咧根本就唔夠錢，就嚟去買糧食，咁啊唔夠糧食咧就出現饑荒，所以就 好大問題嘅呢、這個所謂 corn ethanol 嘅 program。咁、當其時佢好似係立咗一個條例嘅，就話要所有嘅車咧，唔知百分之幾咧個油缸一定要係，即係個汽油入面咧有百分之幾咧嘅係來自呢、這個玉米乙醇嘅咁。嗱、我唔知啦，而家眨下眼九年啦，九年之後咧實際上佢係咪已經即係推翻咗呢個條例？我唔知啦，奧巴馬上台啦嚇。咁、但係咧大陸咧。亦都中國大陸亦都曾經咧就俾佢呃咗，又大力嚟去推呢個咁樣嘅啊計劃，後嚟知道唔掂，所以佢零八年咧大陸就取消咗啦，嚇、美國就唔知啦。好啦，咁呢個玉米乙醇一個咧，但係而家嚟講咧，有好多人就話，你如果用呢啲咁樣嘅係人類食得嘅呢啲農作物嚟去製造呢啲燃料嚇，俾啲汽車啊甚至飛機用啊咁樣樣啦嚇，就即係減少對石油嘅依賴咧。其實就好唔掂嘅，因為你令到好多貧困嘅國家入面啲人咧就唔夠食，因為嗰啲啊谷物啊樣嘢啲價格會飛漲啦。所以佢就話咧，我哋應該做嗰啲生質嘅燃料咧，應該來自一啲。人唔食得嗰啲嘢，咁、人唔食得嗰嘢咧，基本上就纖維素啦，記唔記得啊 ？cellulose 啦，纖維素。咁所以咧就話我哋有冇辦法咧，就可以係種好多嘅嘢咧，係人食嘅。而最好咧，但係都有個問題啊，因為其實種新任何嘢咧，其實佢第一要土地，第二佢係要水，第三咧仲要一啲嘅肥料，係、嘛？其實樣樣嘢咧都係。虛耗我哋嘅資源嘅、我哋嘅土地咁珍貴，其實可以我哋種糧食嘅。咁你我哋種咗呢啲咁樣嘅生質原料嘅作物，咁同埋你嗰啲化肥啦嚇、本來我哋已經用得太多啦，其實都係來自石油嘅，要係嘛？咁你仲有水，我哋而家其實水源已經開始短缺係嘛？咁、但即使係咁講咧，而家我哋都仲係未能夠即係做得到，因為嗰啲叫做纖維素嘅生質燃料點解咧？原來上次我哋講個碳世界都要有個常識啦，粟米。一粒粒粟米，我哋可以食落肚，我哋嚼一嚼咁幾好味係嘛？食埋落肚，我哋就可以分解，就可以吸收啲養分啊嘛。因為佢基本上碳水化合物咧，佢呢種碳水化合物係澱粉質為主嘅。我哋可以消化嘅。但係如果你攞啲樹皮，講真，我哋成日話嘅，以前中國啊饑荒咪食樹皮啦。講真，你真係即係冇辦法嘅情況底下夾硬嚟嘅啫。其實我哋邊度消化到啲樹皮啫？係嘛？可能有好少小部分消化咗，但其實大部分我哋消化唔到嘅。咁當然我都話啦，牛啊羊啊嗰啲咁啊可以消化到啦。咁同樣道理，科學家喺個實驗室入面咧，要將呢啲即係。不是淀粉質的碳水化合物，即是主要是纤维素的碳水化合物，要将它提炼变做这些这样的即是生物的柴油啊那些东西，其实我们叫做biofuel， 其实个技术难度很高。即是他们呢实际上到现在都未能够找到一个即是符合成本效益。嘅方法嚟去大量將呢啲咁樣嘅即係草啊、樹根啊、樹皮啊、樹幹啊、樹葉啊，人類食唔到嗰啲嘢咧，能夠轉做呢個汽油、即係如果你又話用粟米啊、用甘蔗啊咁就得。嗱，睇下甘蔗嚟講咧，巴西就係好犀利啦。因為講真的，其實甘蔗咧可以食，但係我哋唔會大量食啦，係嘛？即係都我哋都死都話糖係冇益啊，係嘛？少量係有益。咁所以咧，其實巴西咧，佢對石油嘅依賴咧係好少嘅，因為原來佢起碼喺運輸上咧，佢好多就用咗甘蔗。咁其實歐盟咧，佢就有個。目標佢就想轉咧，又係唔依賴呢啲化石嘅燃料嘅汽油咧，佢就係用呢個棕榈油嚟去變做一個汽油嚇，俾汽車啊、輪船啊、飛機用嘅。咁但係呢個咧，好多環保分子已經提出啦，就製造好大問題嚇、我都就講過啦，因為咧佢好多棕榈咧，而家即係種植嘅地方啦，喺呢個東南亞同埋呢個馬來西亞、印尼啊好多地方嚇、新幾內亞嗰啲地方，於是令到嗰度嗰啲人咧，即係為咗賺錢就。其實就摧毀嗰啲熱帶雨林，就大規模種植呢啲棕榈樹。但係佢種植嘅時期咧，佢下面咧差唔多係搞到寸草不生嘅。佢又用好多嘅即係殺蟲藥啊，嚇、又即係呢個即係當然化肥啦，係嘛？咁佢種咗啲棕榈樹咧，其實就我哋提煉嘅汽油咧，就係我嚟俾歐盟用啦。但另外一樣嘢，其實原來棕榈油咧喺好多嘅工業甚至係食品啊。甚至是这个化妆品啊个人卫生各方面的产品呢都是有棕榈油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他对着我看那些纪录片都讲他说如果你去一个超级市场呢 哇，原來很多產品你發夢都估不到的，都有中 旅遊存 在的。咁所以但係而家變成一個大生意啦，賺錢啦，就令到咧好多啲熱帶雨林咧受到摧毀。其實亦都係加速咗全球暖化嘅，因為嗰啲棕榈樹咧，其實你咁樣種法，因為佢隔一段距離先種一棵，隔一段距離種一棵咧，實際上佢哋即係一早已經即係燒毀咗嗰啲熱帶雨林，就釋放好多二氧化碳啦。就算種翻棕榈樹咧，係吸唔翻嘅，吸唔翻咁多啊嚇。咁呢個係好大好大問題。 就咁聽都覺得係冇乜可能啦。 係啊， 即係人類消咁樣虛耗啲石油係虛耗幾多噸幾多噸。 所以啲人計過咧，呢、這個咁啊布殊仔呢個咁樣嘅玉米月唇嘅計劃咧，其實啊唔係真係 carbon neutral 嘅。計起上嚟原來係都係有二氧化碳排放咧、其實搞嚟無謂嘅嚇。咁、當然咧，其實仲有啊，就係話喺印尼、馬來西亞嗰啲地方咧嚇、婆羅洲嘅地方咧，佢咁樣嚟去清曬嗰啲樹林咧，嚟去種呢啲咁嘅棕榈樹咧，呢、這個咁嘅莊園咁樣啦 ，plantation 咧，